内地三大电信商计划明年推出5G网络啊，唔知中共监管系统去到几多五六七八 G 咧？太天真，系早已无所不知啦。我系外国移民顾问 MJ。 嗱，香港咧系国际性城市，系一块福地啊，个个咁讲啊。但唔知点解咧，呢块福地有超过140万个贫穷人口，即系平均咧会六个人有一个系穷人。其实除咗阿 Win 之外咧，我同 MJ 都系嘅。咁究竟香港出咩问题咧？香港又可以何去何从咧？我同 MJ 又何去何从咧？大家一齐倾下。我系强国生还者 Bucky。 好，欢迎翻嚟你一节嘅强国生还者，继续有我 MJ 同埋 Bucky 喺度嘅。 我哋今集嘅强国生还者咧，系一个贫穷版嘅强国生还者。 系啦，我哋两个喺度就代表贫穷嘅一度啦。咁啊，跟住阿 Win 呢啲富咧就系唔喺度噶啦。你正常啦，即系通常嗰啲有钱人都系唔使做嘢噶嘛。就点我哋啲穷 俾啲靓仔。 系啊系啊。咁而喺贫呢一度咧，就再。我有贫同好贫嘅，咁我肯定系好贫嗰扎啦，因为八旗都敢死同我真系，喺埋同一阵线嗰度，真系 贫又贫嘅，我都觉得 你收皮啦，有楼同冇楼吓，有车同冇车吓， 有车 有标同冇标吓，你啊， 好多人都话有标，呢个系嗰个样事咧，唔关有几多钱事 嘅，系嘛，即系个样就好富贵啦， 唔系个样比较靓仔，即系呢个就系整个即系巴打台。供应噶啦， 啊，系咩？ 系系， 你自己开下，系啦。咁我哋呢一期讲下我哋嘅，系啊，即系外面嗰啲人啊，我哋而家都咁多外面啊，有啲人都忍唔住嚟， 我拍台走啦， 人唔叫啊，狗都吠啊，够胆你开样开嚟，你啊，即系将你个样铺上去呢个强国收养者，跟住觉得你靓嘅就点赞，觉得你唔靓仔嘅咧就俾个嬲嬲咁样，睇下点啊。 唔系，我唔想搞到咧，迟啲大肥针我咧。就淨係做一个节目飛起嘅两个，我唔想咁啦，明唔明啊？ 我真係好拭目以待喎。喂，不过我哋讲返今期认真少少嘅，即係香港贫富悬殊。呢个系一个好值得商榷嘅问题嚟嘅。即係话咩啊？六个人有一个人系贫富悬殊。 贫穷 贫穷咁样。我就觉得应该系报大咗嘅。即係香港人呢，真係嘅真 係。 香港人呢，即係讲緊喺好多好穷嘅日子啊，即係譬如话嗰啲咩金融海啸啊，沙士年代啊，负资产年代呢，其实嗰个消费力呢都唔会太低。嗰陣时我最记得係金融海啸，即係好多人话好唔掂啊嗰陣时嘅时候呢，基本上嗰啲买卖场啊，譬如话嗰陣时去电脑展啊嗰啲呢，基本上都係好似好疏爽唔使钱咁样，系咁买系咁买㗎。即係你未见到佢，我唔知啦，大家贫穷嘅定义。我所见嘅香港人呢就好少真係贫穷到咁夸张嘅个地步。 你见嗰啲系，即係我话六个有一个嘛，你系见过五个啫。 咁你冇理由见一百个人都系喺个六个入面。 嗱，其实呢个数据边度嚟呢？咁就讲一讲先啦，同各位听众。就系、是、即系可能各位听众有睇新闻呢， 官方统计数字嗰啲。 係啦。係啦，咁呢官方统计数字嚟嘅。话香港呢依家贫穷人口呢 ,135 万2千几人。 嗯。 ok? 咁呢就系讲紧话呢，嗱佢点样计呢，就一人住户呢，嗱佢计条贫穷线啦，贫穷线。一人住户呢就 收入 就4000蚊。 4000。 二人就9000。 好低。 三人皮半15000。四人就18500。 係 啦，咁就佢係咁样计到出嚟嘅。 统计上冇错嘅。咁但係你知啦，即係而家香港人即係几叻得㗎。你知而家好多譬如话攞综援啦，申请公屋啦，基本上虽然未到贫穷线，咁但係个收入都系好低㗎嘛，要去到。咁但係以你所认识㗎啦，呢啲攞緊综援，呢啲住緊公屋嘅人，咁佢哋嘅收入系咪真系咁低呢？譬如话而家好多嘢系佢哋嗰个统计数字计唔到嘅一啲嘢嚟㗎。譬如话我原嚟佢而家玩緊一啲 Facebook 嘅网购嘅咁样，咁佢其实未必有报税㗎喎，佢啲收入系冇人知㗎喎。系啦，咁佢其实系正职，可能佢每个月赚紧3-4万，但系同时攞紧综援住紧公屋嘅，咁呢啲咪好容易被呢个政府统计去计咗去贫穷线嗰度咯。 你系咪嗱？其实咧，我都信有好多人系穷。我调翻转，我又信嘅。我觉得 M J 数字 系啦，我觉得 M J 你黐得阿 Vin 太多， 日日都系包二奶。 系啦，即系你觉得阿 Vin 嗰啲系正常人啦，咁佢嗰啲一亿几千万上 咁又夸张咗。我觉得八旗啲正常人咯，即系又唔靓仔，以为自己好靓仔，咁跟住有楼话自己穷嗰啲咯，有楼有车话自己穷嗰啲咯。 我冇噶，各位听众，即系各位听众，如果有兴趣捐助我咧，系可以 系助养你啊， 系助养我。 咁但系以我认识啊，即系而家香港究竟而家搵份工啊，即系我记得早几日嘅新闻咧，都系话咧呢个失业率咧系大概系 1% 咁上下， 冇咁低，三点几 ，OK， 三点几，咁其实你而家搵份工，我认识噶，即系譬如当唔好话你有啲咩问题啦，即系残障嗰啲唔计先啦，你一个好地地嘅人，正正常常去搵份工系真系一啲都唔难噶嘛，成日话请唔到人添啦，洗碗啊嘛，点样请唔到人啊啲咁样啊嘛，咁系啦，咁去翻头先嗰个数字度，点会有六个人会有一个人佢搵唔到工，要去到咁低入息咧？ 嗱，但系咧，如果计失业率嗰度咧，因为失业率咧系唔计一啲搵即系做唔到工嗰啲人啊， 系， 即系可能我残障， 系， 或者我有一啲问题，我精神病， 就唔计失业率嘅， 嗰啲唔计嘅。系啊，即系佢系讲紧话你真系搵紧工啊，或者即系真系有呢、這个即系翻紧工嗰啲人咧，即系嗰个所谓劳动人口呢班人啊，先会计落个失业率度嘅。即系如果你假设阿 Vin 嗰啲咧，其实都唔计噶，因为佢唔使做啊嘛。即系佢好有钱啦，当然佢系，但系佢系根本佢唔需要搵工，亦都冇任何搵工意欲。 系啊， 系啦，咁佢都系唔计落去呢个 pool 度嘅。 系 啦，咁系啦，咁所以咧。我系即系咪有百几万呢，即系或者130几万呢，我都可能我觉得有就赚嘅。咁但系我觉得呢冇130几都100㗎。 好啦，唔争议个数字先。咁好啦，我哋 收回 见到你。咁我点样解决定系点样呢？ 解决啦。其实呢我觉得呢，首先呢我就想讲大家嗱，香港人啦、啊、大家觉得点解会咁先。 点解会咁啊？而家不嬲就系话咩地产霸权啊嗰啲啦，即系好多嘅物价指数去到好高，咁啊跟住大家系搵极几多钱嗱？头先讲喺贫穷线，我觉得就嗰啲数字我自己本人觉得啦吓，系夸张咗嘅，即系点生活啊咁样。咁但系真系有个咁样生活啦，但系就咁讲一个比较开心啲，有机又叫做幸运啲嘅一群啦，15000咗嘅人工一个人咁样，咁其实佢都冇出路㗎喎。 係啊。 係囉，咁呢个就係地产霸权囉，即係响喔15000好似好高啦，都高个贫穷线好多啦，三人家庭啦咁样。咁但係你可能淨係住都可能去咗你10000㗎喎。咁食啊搭生活啊嗰啲所有嘅需要，咁其实你份工份粮系冇晒，甚至系即係都唔够咁样㗎喎。 我唔好讲楼讲到咁大先啦。我觉得呢依家香港呢啲消费真係好高，我唔知各位听众呢觉唔觉啦。即係呢我举一个例子啊。20年前，1990几年嘅时候咧，嗰阵时我就好细个啦。咁我听见咧，我啲朋友咧，即系同佢爸爸妈妈咁去东京旅行。咁咧就我就觉得哇，你又好啦，好有钱啊！东京啲嘢好贵噶，系啊，咁可能贵香港好多好多噶。咁可能我喺香港使3-4个月先等于你喺东京洗2-3个礼拜咁样。 系 系啦，即系20几年前咧，可能好多香港人都有个咁嘅印象。 系， 但系咧 都类似嘅。 依家就唔系嗱，我又想讲咧，就系咧，即系小弟都呢2年都有去过下东京啊嘛。 系， 我发觉咧，我喺东京食完餐饭咧，即系普普通通一间餐厅食饭啦，唔系特别平，唔系特别贵咯。吓，咦？喂，几抵食？我同我朋友讲。系啊，即系我会觉得，哇，喂，东京食嘢仲抵过香港啊！ 嗯， 系啊，即系你就会发觉咧，啊，原来咧，即系可能你当然可能东京佢呢个所谓通胀慢咗啦，可能呢20年入边，因为即系个经济即系一直沉寂住啦，咁样 萧条啊， 但系香港咧。哇，真系好犀利！即系佢呢个物价，呢个通胀，你食盒饭都成30几、40蚊，即系普通嘅食盒饭。 系 我认识好多唔同国家嘅朋友啊，地方嘅生活嘅人啦、啊。咁香港食嚟讲呢，其实算不过不失嘅。即係你譬如话去大陆食嘢咁样，有啲地方嘅食嘢都同香港唔係争太远㗎啦。咁譬如话喺欧洲啊，或者係喺美加食嘢咁样呢，其实都唔会太平嘅。即係香港食嚟讲呢，觉得係可以接受嘅。因为佢哋我当啦下唔好话搵万五，都搵緊10,000蚊人工。反而最贵系真系住嗰度啦，咁住嗰度嗰个地嘅价钱贵之外咧，其实就某程度上涟漪效应咁样咧带动埋其他嘅，因为食贵啊嘛，因为个铺租贵啊嘛，咁所以嘢食本嚟可以20蚊碟饭嘅，咪要40蚊碟咯，咁本嚟件衫系100蚊件嘅，咁因为铺租贵啊嘛，人工贵啊嘛，咁咪要卖200蚊件先至可以围到皮咯，咁所以大家而家去紧喺香港消费啊，好多时就你买紧件衫其实唔系买件衫嘅，可能有一半嘅成本咧系买紧嗰个铺租，买紧嗰个人工系啦。咁佢食嘢更加啦，你食嘢大家都即系都一开始咁嘅自觉噶啦。我食嘢我都唔系食紧啲嘢嘅，啲嘢好平嘅啫。咁不过你食紧个人工，食紧个铺租咁样吓，食装修啊咁样吓，呢度食咩啊？食装修咯吓。咁我反而觉得系地产霸权始终系一个 都几关键嘅因素， 最关键系亦都系好难解决嘅一个问题。 系啦，咁咧我就喺度准备紧即系呢个 topic 嘅时候咧、 嗯， 我喺网上边咧就见到一啲即系未必系今年嘅、 嗯， 即系可能近几年咧有啲网上啲网友啊，喺度或者一啲甚至一啲网上媒体咧喺度讲一个题目。嗱、 嗯， 我假设我或者你 MJ 啦、 嗯， 系一个一人嘅贫穷住户， 嗯，我就系咯，唔使假设啦。 咁咧佢点挨咧？咁样嗱，佢有啲例子嘅、哦，即系佢真系有啲即系社福机构提供嘅例子啦。佢其中一个例子咧就 系 有位先生 行路翻工咯， 50岁，因为佢工伤啦，即系可能做地盘嗰啲工伤啦， 系 咁啊冇嘢捞，50岁嘅， 系 咁咧要攞综援啦。咁佢一人一个人攞啫嘛，即系早2-3年前咁得约莫4,000蚊一个月 ，OK， 净 系3,800几嘅其实得，咁咧。喺香港，你点样用3,800几去生存一个月咧？咁样 死咯！首先就瞓街噶啦， 你饮一晚酒都唔止啦，就话你穷。 咁你穷就唔会攞去先，3,000几蚊系饮一晚酒嘅 。 我饮一晚酒都系几百蚊啫，100几蚊都饮到。咁但系即系我嗱，首先咧，一定系瞓街噶啦。咁但系如果咁讲，瞓街之下咧，即系如果撇除住嗰个因素啊吓。3,000几蚊嘅生活费咧， 真系好使，觉得 咁系咪叫好使？系好多人差唔多噶，而家好多打工仔。 嗱， 我绝对过咁嘅生活啦。 嗱，佢咧就有一个支出表，就系嗰个先生佢平均每个月计嘅，呢个做2-3年前噶啦。 系 佢咧就系租一个租金，佢要自己租住， 仲要租屋住， 咁啊大1,800蚊租咩咧？一个30尺嘅板间房。 系。 系啦，咁 仲系房咩？嗰啲唔系叫床位。 但系我估，因为呢个资料我谂2-3年前，我估依家仲会贵咗少少，可能1,800依家变咗2,000几咯，可能。 系咪厕所上面嗰个啊？ 嗰个系工人房啫，嗰个唔系板间房。好啦，1,500蚊咧就食嘢。 系。 咁你住一间屋都要俾水电嘅，就250蚊。 惨啊！ 咁跟住电话费250。跟住150蚊交通，跟住日用品就一嚿水，好啦，咁你都你吓、啊，我唔讲饮酒住，咁你人你都要着衫噶，你都要睇医生噶，佢嗰度系写零，咁、 嗯、 但系咧嗱呢条数计埋咧就4,000蚊左右， 嗯， 系啦，咁但系咧4,000蚊松啲，其实都多过佢嘅综援额嘅，即系佢每个月都要少嘅， 嗯， 系啊， 即系可能每日50蚊食咧，都仲要谂下办法可唔可以悭平过50蚊食， 系啦，即系从而导致自己有机会睇医生，系啦 ，OK， 你睇政府你都会俾钱噶嘛， 系啊，睇一次医生就即系几日唔使食嘢啦， 系啊，佢食嘢一个月预1,000零蚊啫嘛。 其实就真系严重嘅，即系香港一个咁富裕嘅地方咧，其实都真系唔应该有咁，唔应该有咁贫穷嘅人咯。 系啊，即系首先我个引言咪讲啦吓，啲人成日话香港福地啊，又话乜乜乜啊，福地咧，系咪福咧？我真系唔够胆讲。 嗯， 但系我就系嗰日咧，我睇到呢个新闻，我好震撼嘅，即系、香港贫富悬殊都唔系第一日嘅事，个坚尼系数长期系全球第一咁滞嘅。 系啊，系啊， 系。咁但系我会觉得啊，点解咧？我哋觉得。即系我哋都尚算生活到啊！我 MJ 啊，即系阿 Vin 直情系富豪啦。 但系即系点解有你话130万又好，我大过一半啦，打五折啦，60-70万其实都系一个好高嘅数字，其实 系 即系好60-70万人，喂，你真系住又即系食又食唔饱，住又住唔暖，即系好似拍紧孤星雷咁样讲。 系啊，其实都好惨。而家你就咁听落，即系而家真系有啲感触嘅，即系自己如果同呢啲咁嘅4000蚊挨一个月嘅人比咧，就都系幸运嘅，即系都系好难想象嘅。咁但系而家即系系咯，究竟有冇咩办法？而家香港系咪好似有啲社企啊啲咧，开始鼓励去咁样做？我又唔可以用一个好凉薄嘅讲法就话喂你正正经经搵份工做，唔会得4000蚊使啦。我又觉得啲讲法系凉薄咗嘅，真系。咁但系我哋系咪真系有一个咁样嘅配套？譬如话鼓励多啲社企，而家好似多咗啲咁样嘅人去咁做嘅。咁系令到一啲人有一句说话叫咩啊？授人以鱼啊，不如教佢 捉鱼啦，系啦。 咁你我哋系咪有咁样嘅其实我哋应该咁样嘅资源咁样配套去帮到呢啲人嘅？其实我觉得香港应该有好多嘅工作系即系可以养活到呢啲人，系唔止有咁多人要活喺贫穷线度。 呢个咧，我讲起我就嬲噶啦。其实咧，我觉得香港咧根本系成个，即系我再讲大少少啊，根本系成个产业结构系有问题。即系你讲紧话，你其实香港依家大家回望翻，可能10年前甚至20年前去比较，其实咧可能大家各位听众会发觉到咧。喺正系我正系计香港啦嘅行业咧，系比20年前少咗好多嘅。 系啊， 即系好多已经可能搬咗去大陆甚至东南亚，有啲系直情系即系死咗，即系冇咗嗰啲行业。 基本上冇工厂咁就系啦，而家 冇咗工厂咯，或者一啲所谓你 trading 都越嚟越少啦，冇话工厂啦。 trading 系啊 。 以前香港有个即系贸易中心咁样嘅地位，因为当时就中国啦，或者系东南亚好多地方就比较落后啦。咁佢哋所生产出嚟嘅产品咧，就需要经过香港呢个中转站咧，去从而去卖向世界咁样啦。咁但系而家随住网络科技嘅发达啦，莫讲系强国啦，好多东南亚国家其实佢哋自己要去卖向世界都唔系真系咁困难啦。佢好简单，就当我同八旗而家两个自己喺柬埔寨咁嘅地方去穿胶花啊咁样，我哋理论上摆上网有人买嘅话咧，其实我哋都可以自己去做一个 trading 出去咁样嘅， 系啊，即系某程度上咧，一个咧，所谓个产业结构即系失衡啊。从即系我唔系讲紧话，我4000蚊得4000蚊，或者甚至得5-6千蚊一个月咁极端啊。即系我其实我觉得有少少极端， 系 呢啲例子，甚至咧，佢呢个政府嘅统计直情系话咧，其实在职贫穷呢个现象咧。是多了好多， 绝对是啦。 而甚至呢个在职贫穷咧，好多唔系讲紧话，我中二毕业啊，系讲紧系大学生。 我甚至觉得其实好老实讲啊，即系人比人系比死人嘅啫。我觉得而家任何一个当大学生毕业又好，当一个中年20几岁、30几岁、40几岁未有楼嘅人嚟讲都好，15000蚊人工其实都系一个在职贫穷嚟嘅，几乎等于。 系啊，以前我哋讲咗月入过万，好似好威咁 好劲啊！而家月入得10000，你真系都唔知点算啊！ 系啊， 你真系唔通你真系瞓街咩？ 但系仲好多噶，其实即系甚至你大学毕业生，即系我同过一啲即系刚刚大学毕业嘅朋友仔倾过偈，其实好多啱啱出嚟做嘢得11000啫嘛，11000咁样样 嘅 啫嘛。 基本上一个我听过好多已经喺外地生活嘅朋友同我讲过噶啦。佢话喂，一个地方佢嘅入息唔系应该系足以支持佢嗰个地方嘅生活嘅咩？咁样，佢话香港你哋而家咁样嘅物价，点会系咁嘅入息价？冇可能嘅咁样。 系啊，其实我哋呢啲物价咧，其实就系我当年去瑞士旅行，即系穷游啊，穷游嘅啲物价嚟嘅。即系我嗰阵时我就问当地啲人，喂，佢哋平均大学毕业生成20000几、30000蚊嗰阵时个月噶。 喺好多地方咧，其实佢只要求其，譬如话喺加拿大啦。成日话喂要 get a job， 要 get a job 咁样，咁基本上你即系求其搵份工，譬如话喺超级市场做份收银员，可能讲紧唔系一个好高入息，可能就当系差唔多等于10000或12000港币，咁但系佢嘅嗰个入息咧系真系足够佢喺个地方度系有个地方系住啦，甚系应该系会有车可以揸啦，平平地咁样，够佢一年排费啊，咁去做，佢基本上可以几乎做一世。 佢都系生活无忧嘅，都可能做，甚至系可以即系稍微高啲，去到1万5啊2万蚊港纸，佢可以养妻活儿咁样快快乐乐咁样去由佢成家立室，跟住俾埋小朋友读书咁样，系唔需要担心嘅。 系啊，咁所以咧，其实咧，其实个问题系严重嘅，真系。非常严重，即系其实咧，我同一啲朋友仔倾偈咧，佢哋都会觉得，即系读紧大学嘅，其实，即系以前，即系可能有啲，即系可能大甚至大年纪啲咁多嘅听众觉得，喂，读紧大学应该都有啲前途啊，其实喂或者好多远大嘅理想啦，佢哋同我讲咧，佢最大理想咧。即系轮到间公屋， 系啊系啊，以前以为系一个讲笑，以前好多嘢都系讲笑嘅啊！我最大理想就嫁个有钱人，我最大理想就中六合彩，我最大理想咧就系轮到间公屋。而家系越嚟越，即系呢啲系成为一个大家公认嘅一个事实啦，系认真噶。 系我第一次听到系几年前。我嗰下我直情系震撼吓，你点解读紧大学？你谂住你嘅理想能公屋嘅咩？系咁嘅咩？即系我嗰阵时我系唔知啊，我唔识。 而家觉得佢哋好叻啊，好羡慕啊，好想好好开心啲大学生毕业有公屋住啊。 系啦，系啦。 咁所以嚟到呢度咧，要买广告啦。嗱，如果咧大家系有办法去改变呢、這、一个香港去减低呢、這个贫富悬殊咧，我系好赞成、好欢迎嘅。咁但系咧系啦，世界上咧总有适合你生活嘅地方。咁咧越嚟越多人咧就觉得。咧，佢哋系可以俾自己或者俾下一代咧，有佢嘅权利，有佢嘅机会去选择佢生活嘅。咁所以咧，好多人咧就会搞个移民啦。咁咧系可以令到佢哋咧系可以拣。喂，其实佢未必要喺香港嘅地方去咁样生活过，其实佢可以有其他更加多嘅生活，有得拣。你谢老板，咁所以咧，有啲人咧就揾我去帮佢搞呢个移民啦。咁所以我嘅移民业务咧就可以蒸蒸日上，就未至于太贫穷。 好支持 MJ， 我系爱国移民顾问 MJ。下次见， 拜拜。